两个竭尽冷漠，耻笑我再也找不到往昔的关注。长夜无言，悠悠情怀湿透泪或雨，为何难忘怀心中的你？茫茫当一切渐渐远，是亦偏不远。心中的你，不可以再见。谁透了的梦，飘散了一段情缘，夜夜冷。每处仿佛都有你，当天爱意与梦幻，风笑雨缠绵，悠悠情怀湿透泪或雨，为何难忘怀心中的